2018年高考临近，记者30号从教育部了解到，为了切实做好考试安全工作，整肃考风考纪，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教育部吩咐部分省份开展高考安全督查。根据有关负责人介绍，在各地自查的基础上，督查组将针对部门协作机制、安全保密制度、网络信息安全、标准化考点运行情况等重要环节进行抽查，确保2018年高考标准化考点的正常运行。市住建委日前发布通知，要求6月1号到6月26号，除了抢修抢险工程之外，全市所有的工程一律禁止在夜间进行产生噪音污染的施工作业。按照此文件的要求，住建部门将按照教育行政部门提供的考点信息，在考试前和考试期间，要联合本区县城管的执法部门，加强对考点周边500米范围内工地服务保障工作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对违反规定的建筑工地要责令整改，并联合城管执法部门对相关单位和人员进行严肃处理。记者日前从首都医科大学了解到，2018年学校本科招生规模略有增加，高职招生规模略有减少，总体规模1652人，本科在1202人，专科450人。今年学校暂不招收听力和言语康复学专业。此外，外培计划基础医学专业英语单科成绩要求达到125分及以上，护理学专业英语单科成绩要求要达到100分及以上。学校在招生录取过程中，根据生源的具体情况确定提档比例，实行平行志愿投档的省要根据生源的情况调档比例，原则上不超过105%，进档考生分数优先，不设专业级差。市政协组织委员29号赴中关村二小观摩冰雪运动课程。据了解，北京市2018年义务教育阶段冰雪特长生招生计划48名，今年还将遴选建设第二批游泳冰雪运动特色学校，加上去年授牌的第一批，总量将达到100所，在体育课教学和社团建设等方面发挥示范作用。根据市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来全市上冰雪的学生近14万名，东城、海淀、平谷、延庆等多区的中小学开设了冰雪运动课程，昌平区特地聘请了专业滑雪专家团队，开展了冬奥知识讲座进校园的活动。市教委与国家大剧院29号联合启动了支持农村地区学校艺术教育公益活动。市教育委与国家大剧院将为本市11个农村地区的中小学生精心挑选出30余场国家大剧院艺术普及特色品牌的周末音乐会，组织学生到剧院进行观摩演出，参加主题的艺术展览。今年青少年普及音乐会以及弘扬传统文化、传统民族艺术为主题，同时不断地拓展参与学校的范围，由城六区逐渐向平谷、顺义、通州、大兴等11个农村地区学校倾斜，为更多的孩子提供宝贵的艺术资源和精彩活动。北京服装学院服饰艺术与工程学院2018届毕业设计展日前开展，共有150多名毕业生的1000余件设计作品参展。展览向社会开放，将持续到6月1号。此外，北京服装学院还首次发布了年度时尚设计趋势。学校的时尚设计趋势团队从当下日常生活感官体验的改变中，总结了价值观的10个方面，以设计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分别在鞋品、箱包、家居、配饰、首饰等5个方面推出与价值观相对应的10个2020年春夏时尚趋势的主题。 本台记者张征报道，北京中华文化促进会发起的彩色梦艺少儿美术工艺画展30号举行开幕仪式，读经典画经典的艺术教育模式将绘画书法的技能训练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学习相结合，遵循孔子所提倡的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尊重学员的兴趣爱好，自主选择想要学习的主题内容，充分发挥学员的想象力，尽情抒发孩子的内心情感。好，以上资讯是由今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直播环节，为大家邀请到的三所学校分别是首师大附中、首师大附中国际部和通州校区。大家有问题赶快发送您的问题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随时提出您的疑问。 这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107.3 每晚5:30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30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18年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那么赶快邀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首都师范大学高中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主任田云。田主任您好。 你好， 欢迎。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行政助理庄旭霞。庄老师您好。 哎，你好， 欢迎。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首师大附中通州校区的书记杨双平。杨书记您好。 你好。 嗯，大家有问题呢也欢迎您随时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随时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那么在场的三位老师呢都会第一时间解答您的疑问。那么第一时间呢，我们先走进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本部，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首都师大附中是全国唯一一所以首都命名的市级重点中学，始终以首战之区的标准要求自己。首都师大附中的前身是始建于1914年的政治中学，在将近100年的办学历程中，始终秉承北平首任市长何其拱先生诚德达才的育人理念。首都师大附中是北京唯一一所市教委直属的示范性高中校，始终以素质教育的理念鞭策自己。作为海淀唯一一所开设创新教育实验班的学校，始终以百年名校的实力开创自己。2011年，为了全面落实国家和北京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精神，保持学校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面的领先优势，市教委批准学校成立创新教育实验班。2012年，学校又被批准进行自主排课实验，同时具备自主会考资格。 好，接下来我们邀请出首师大附中高中部主任田云。田主任为我们进行相关政策的解析。田主任您好。 你好。 嗯，刚才我们从片花当中也了解到了哈，其实这个诚德达才是我们的一个育人理念哈。那么其实就是要培养通达事理的这样的一个创新型人才。 对， 其实这样的一个教学理念和咱们学校的历年来的课程设置也是相谋合哈。首先咱们来介绍一下，其实咱们经历了7年的一个探索，形成了4321这样的一个教育教学的综合改革哈。这个4321分别指代什么，请田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这个4321的教育教学综合改革呢，我们学校从11年搭建框架呢，14年全面实施，到现在呢的确做了7年的准备。这个改革的内容主要涉及到课程的设置、管理体制、 育人的模式还有运行机制等多个方面。这里的四指的是四修的课程体系，它分别是基础通修、兴趣选修、专业精修和自主研修。三呢，主要指三维管理体制，分别是学长学部制、固定班级制和分层走班制。这里的二呢，指的是两项育人原则，就是尊重个性差异和注重因材施教。一当然是我们的核心目标，就是让每一个学生都成德达才。 这是四三二一哈，一个总体的一个概括，大家可以先了解一下。那在咱们具体的分门别类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课程特色好不好？ 我们这个四三二一的课程体系呢，刚才呢我已经是分别把这几个数字呢做了解读。这项综合改革呢有以下几个亮点和特色。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注重将全面发展和学有特长统一在一起。四修课程体系里面既有关注全体同学的学科基础课程，又有激发学生的志趣的这个兴趣选修，还有对有学有余力的孩子促进他们的专业精修，当然了也有很多的自主研修课程帮助同学们形成自主能力，这是第一个亮点和特色。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最大可能呢实现这个固定的班级和分层走班的相结合。我想在这里呢做一个解释。我们之所以保留这个固定班级啊，是学校认为我们的老师对未成年的学生还需要进行精准的指导和悉心的关爱。我们也认为同伴对学生成长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学生在中学阶段里不能丢失这个团队的集体荣誉感的培养。在所谓的分层走班呢，就是我们同学可以通过双向选择，在学部制内进行分层走班教学，每一个学部主要的学科都供不同学历水平的学生设置不同层级的课程，满足他们不同潜质学生的发展需求。第三个特点呢，就是我们有专属导师的配备和指导，可以说每月呢都要定期举行一次导师的见面会，对学生进行点对点的指导，让我们每个孩子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学习空间和成长点。这也是我们四三二一这个大的体制框架之下的三个亮点和特色吧。 其实这三个亮点和特色也正好对接了咱们近几年正在进行的一个新高考改革哈。 对， 针对这方面哈，新高考改革方面，咱们还有哪些亮点和特色是要呈现给大家的？ 所以面对这个新高考呢，我们内心呢其实呢就更加的成熟，也更加的稳健了，因为我们已经做了这么多年的准备啊。我们的新高考今年呢，走班选课的模式是先在前半学期内，所有的学生呢都要进行所有科目的学习，让学生呢可以说是先试试水温，感受一下环境，然后呢同学们再进行选课指导，在选课指导的情况之下呢进行他的选课的这个科目的组合。到目前为止我们学校做到了为所有的学生的组合的学生都提供了他们适合他们的课程，可以说学校在没有增加一间教室，没有增加一名教师，也没让国家承担额外经费的情况之下，就把这件事情呢完成得非常好。这是第一。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也模仿现在上海、浙江的新高考的赋分方案，为学生进行了选考科目的成绩折算，提供贴合新高考方案的成绩情况，方便学生呢对自己的情况呢做一个准确的定位。第三呢，就是我们在班级的编排上尽最大的可能兼顾学生的选考的组合分类，还有行政班的日常管理，还有教学分层的排课方式。可以说目前我们学校非常好的，而且呢很有信心的能够应对现在新的中高考改革。 这个是一个前半学期的时候哈，入学前半学期的话，先试试水温， 对， 然后再在第二半学期的时候开始进行一个选科。 没错，在专家指导之下呢，孩子们的选课呢就更有针对性了。 而且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一点就是，咱们学校有一个特色的课程叫做发展指导课程。 对， 这个是咱们附中独立开发的一个课程哈，其实也会为咱们学校的学生进行一个方面的具体的指导。 对，我们有不同学科的老师呢共同来上这个发展指导课，学生感受呢还是有很大的帮助。 好，先是进行一个通识教育。那么接下来之后呢，其实咱们附中从三年前哈，可以说非常超前，就进行了这样的一个专业精修基础上的一个学科特长生的培养哈。这方面有哪些特色呢？ 我们的学校的学科特长生培养，我认为还是非常的有特色。综合起来吧，有这么以下四点。 嗯，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多学科的奥赛可以从高中做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有部分的孩子，他其实初中并没有参加系统的竞赛培训，等到高一成熟了之后呢，自己想参加了，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正是呢看到了孩子们有这样的需求，于是附中呢就给他们创造条件，而且我们也坚信高一开始竞赛培养呢也完全是来得及的。这是第一个，我们的竞赛呢是从很多学科的竞赛呢从高中可以做起。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布置了齐全的学科，给孩子们提供多样的选择。有些很多孩子呢还没有定下来是选物理呢还是选数学呢，或者说犹豫呢还是要不要走这条路呢，那但是想试一试都可以。我们的计划是从这个暑假在学生军训之前就开始集训，各个科呢都开启开足，从8到11月份孩子们可以听所有学科的课程，那11月之后呢再由教练和孩子双向讨论决定他们专攻的科目。而且我们教练呢都是属于这个教练的小班的负责制啊，对孩子每一个孩子都做这个点对点的关注。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呢，就是布置所有齐全的课程供孩子们选择，确定了之后呢再做这个进一步的进学习。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竞赛的团队的每一个学科都有他们固定的教室实验室，学生呢把这个地方成为自己的一个小家，然后呢这个家里头他们三年的打磨呢非常的有感情，所以我称为第三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的硬件呢也非常的设备非常好。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有一支专业过硬年富力强的竞赛团教练的这个团队。这个教练团队呢从我们学校的正高级教授沈杰校长挂帅，还有以前曾经的高考状元，包括我们许多的特级教师，可以说这些都是专家型的教练。而且有不少呢曾经自己呢就是靠这个优异的竞赛成绩被保送到清北的这个大拿，继续在这条路上钻研着。我们还有辅导学生获得这个国际金牌世界第十名的邢念东老师是竞赛的部的主任，而且呢还有年年都不落空北京市信息学科竞赛当中响当当的人物杨森林老师。所以综上所述吧，我们学科学校里的这个在竞赛这个部分里头，就是我们尊重学生的实际情况，而且呢确实是为学生着想，也有很强的这个硬件和软件帮助学生们助力他们的成长。 您看，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您最后提到的这个非常优质的这个师资队伍哈。 没错， 其实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他进入这个竞赛的这个大门，其实就要需要一个精致的这个优良的老师来师傅领进门哈。那这方面其实更加侧重于咱们这个自主招生方面哈。其实对于这个学科特长学有余力的考生来说是非常好的一次机会哈。 对， 那么近些年咱们取得了哪些优异的成绩呢？ 我们到目前为止吧，各学科的竞赛呢现在进入全国决赛的有13人，其中是四金七银两铜，而且呢分别呢都被保送了，获得了这个保送北大，像清华降一本线啊，到这个清华呢这个降40分录取的这个优惠政策。16-17年我们学校的这个竞赛的成绩呢列北京市的到第四第五位这么一个位置。另外我们还有50多名同学呢都通过了，获得了北京市学科竞赛的一等奖。我们今天呢刚刚呢就是有喜讯，我们有学生的这个生物竞赛分别呢是第一名和第四名。然后呢我们很多孩子呢像这个都在国科大、南开、上交、复旦、中科大等大学的自主招生当中获得降分录取的政策。另外其他的像我们的天文竞赛也是一流的，基本上每年都有进入全国决赛获得金银牌，还有航模比赛、机器人比赛啊，都是传统的强项，这一切都对自招很有帮助。 其实总体概括一下，我想用两个字来形容咱们学校，一个就是超前，一个就是创新哈，这个是咱们学校的两大特色哈。 没错，说得太好了。 所以说现在收音机前的家长，如果说您的孩子具备这样的实力哈，咱们可以考虑一下报考首师大附中。而且在八 8月份的时候，咱们会有一个专门的关于学科竞赛的这样的一个培训，是吧？ 对 啊，咱们可以先试试水，看看是不是咱们同学感兴趣的。 没错， 那么其实除此之外，提到这个创新哈，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咱们是海淀区唯一一所开设创新教育实验班的学校哈。哎，这个实验班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我们从开创这个创新教育实验班，我们给自己的目标定位就非常高。我用三个高字来概括，第一就是要努力培养这个高素养，第二呢就是高学养，第三呢就是高精尖的人才。因为定位和站位很高，所以我们在这个课程设置上也非常非常的关注。那总结起来呢，就是以下四个并重和结合吧。第一个呢就是博专并重，知识呢既要广博又要呢有专攻。第二点呢就是学思结合，我们增设了很多的自主的研修课程，专门去培养孩子们的自主的学习和探究的能力。第三呢就是文理兼容，实际上我们这个创新教育实验班呢，理科生主要是一个理科的实验班啊，但是呢我们认为理科生也应该打好这个文科的底子，所以说呢给让他们呢又增加了很多的一些人文学科的教学，去促进孩子们的全面的发展。第四个呢就是古今融通，增设了传统文化的一些研修课，也提高他们的一些文献的阅读能力，就是让他们给他们的人生打底子。就这四个方面是我们创新教育实验班的特色。 虽然说是一个偏重于理科的实验班哈，但是相当于咱们是文理兼容，也会进行一些人文修养的一些培养哈。其实这个在高考里面，特别是侧重于学生阅读方面，这个对于理科学生来说也是一大好处哈。 没错。 好，我们这个是咱们特色实验班的一个特色介绍哈。那么往年哈，咱们这个实验班和统招相比高出多少分？咱们学生的出口情况是怎么样的？大概排名多少？然后可以报考咱们实验班呢？ 从16和17年的情况来看呢，就创新教育实验班呢整体的录取分数线相较这个统招普通班大概要高出去12到15分这么一个分数。你比如说像我们17年的时候呢，创新实验班的分数线呢就是562，统招呢普通班呢就是550，这样的话高出去呢就是12分啊，12分。基本上可以说是海淀区700名以内的学生就可以去考虑这个班。那出口的情况呢，我们17年和16年的这个创新实验班的平均分都可以到就是高考的时候到650分以上左右啊，就是650分左右。这个学生的出口情况呢，就是有不少学生，有将近一半的学生都被这个一流名校录取，像北大、清华、港大、北医等等啊，有剩下的其他的一些同学呢也都在211985的院校当中就读。 所以出口情况也是相当可观哈。在这个高中创新教育实验班哈，咱们在这个志愿填报方面有什么需要特别提示大家的吗？ 首师大附中的高中创新教育实验班呢，它是以独立的专业代码为03形式呢列入招生简章，它面向海淀区招生呢30人。那因此呢，想报考这个班的考生啊，一定要将创新教育实验班专业代码为03填报在我们的第一志愿的第一专业栏当中。 好，那这段时间呢是首师大附中高中部主任田云田主任为我们进行的相关介绍。大家有问题赶快发送您的问题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笑脸已经在这个平台上提问了，我们稍后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来回答你的问题。好，那么稍后我们精彩会继续，不要走开。 名师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考前7天，以为大局已定，再难扭转。临考紧张，信心不足，加重焦虑。临阵夺分有捷径，考前1周大逆转。金华学校中考叮咛讲座，名师教研组集体预测，破解中考命题思路，横扫中考高频考点，消灭应考易错盲点，缓解考前焦虑情绪，叮咛考场注意事项，拯救考前不自信。座位有限，报名热线400650-7766，400650-7766。志同道，行志远。1039俱乐部与您新年再出发，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

这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 107.3每晚5点半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7.3 AM 1026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年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三所学校分别是首师大附中高中部本部校区和首师大附中国际部以及首师大附中通州校区。大家有问题赶快发送您的问题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随时提出您的问题。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出首师大附中高中部主任田云，田主任为我们进行一个相关的介绍哈。其实在上一时间段田主任已经给我们推出了一个创新班的这样的一个介绍哈。其实在这个创新班今年也是纳入到咱们这个统招计划当中来的是吗？好， 这几年都是。 那么其他的一些类别批次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计划情况。 好，2018年呢，我们在名额分配到优质高中学校的这个名额分配呢，今年一共有119人。优质高中学校的校额到校呢有65人。另一方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统招，我们的普通班呢有招生计划68人，同时呢还有特殊学生有175人，比如说像舞蹈啊、管乐、篮球、科技特长啊等等，还有创新教育实验班30人，这是我们18年的整个的招生计划。 好，那么具体哈往年这个录取分数还有排名情况给我们进行一个参考。 好，根据16年的情况呢，这个名额分配优质高中所属的这个初中，我们的录取分数线呢是554，那其他的初中呢是550，所以呢名额分配16年的时候呢是就是都在550之上。我们统招的这个普通班呢是554，创新教育实验班是566。17年的名额分配优质高中所属的初中是550，其他的初中是548，我们统招的普通班550，创新教育实验班呢是562。那根据往年的经验吧，如果咱们学校按照区里的要求我们去阅卷，那在海淀区站位是1800名左右的学生应该是有希望考入我们学校的。从往年录取结果来看呢，就是优质的初中校的前20%和一般初中校的前10%的学生都是有希望考入首师大附中的。我们在这里呢也欢迎大家第一志愿的报考首师大附中。 其实还是要提醒各位家长还有考生哈，咱们一定要按照自己这个排名，因为这个排名是要比分数更加准确是吗？ 没错。是的。 好，我们田主任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参考值哈，咱们可以按照这个排名来参考一下自己适不适合报考。好，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创新还有超前两个字哈。其实这个创新在咱们校训当中也有创新这一个词儿哈。那么说超前呢，就是因为咱们这个在国家新课程计划实施之前，其实咱们学校就已经超前迈出了培养学生实践还有创新精神这样的一个步伐哈。是全国第一所中学校园的创客空间是咱们开创的哈。在创新能力培养方面肯定给同学们搭建了一个很大很广阔的平台哈。这方面请田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2016年的4月呢，我们学校600平米的青牛创客空间落成，这是全国第一个中学校园的创客空间。这600平米呢，再加上我们的陶艺教室、烙画教室等手工的创客教室和这个天文台、科技的专业教室等，我们学校 STEAM 教育的活动的专业场馆，目前总面积啊，已经超过了2000平米。所以依托这个设施完备的专业场馆，我们开展了很多丰富多彩的科技课程，为学生未来的发展搭建广阔的科技创新平台。那么下面呢，我就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好， 比如说呢，我们有6大的功能区域，实现学生从这个头脑风暴 创意设计开始到这个大型材料的加工，高端设备的体验，还有 APP 设计应用、产品的路演等等科技的创新课程啊，让学生呢去真正成为创新成长的一个沃土给他们提供。第二呢，就是我们实现了活动的课程化，比如说附中正在培养世界上的第一批拆客，对，就玩具车拆装变身这个酷炫的青牛跑车， 嗯， 从这个创意出发，小拆客在大拆客的带领下呢，去造出了这个智能房子。所以想就是这个玩具车酷炫的这个跑车，最后呢又有这样的一个智能房子这个部分， 嗯， 就整个的从小创意变成大舞台，这个活动的课程化。 嗯， 第二的特色呢，就特色呢，就是我们的课程能够定制。我们科技中心的研发团队啊，根据年级的需要，还进行这个教学内容的顶层设计，让学生们都有机会参与进这个创客的课程，不是一些小众的团队的一些孩子们的一些兴趣爱好，让更多的学生参与进来，包括这个科技的制作，在课堂上发现他们自己的兴趣的方向。近两年呢，我们还引入了很多像清华呀、北理工等一些名校计算机专业的优秀研究生组成这个教练团队，开设像 3D 设计、雕刻与精密加工，还有 APP 开发等20多门适应新科技发展的课程，帮助学生们去指导他们的分类分层向高水平的发展。 嗯， 仅2017年学校呢就有这个近百人次在这个创新大赛、程序设计竞赛还有创客大赛等赛事当中获得国际、国家、市区级的各级奖励。我们学校现在信息学的竞赛成绩全市排名前三，天文奥赛在全市也是名列前茅，很多的课程已经形成了系列化的校本的教材。像我们的高三学生王子健，高一的时候呢就因为这方面很突出，被保送到了北大的图灵班。像我们现在的高二年级的学生已经被这个清华的计算机系签约降到了一本线，还有其他的一些高二年级刚刚结束的这个比赛里头也都是排名非常的靠前，而且呢这些学生们暑假将代表北京市呢向国家集训队发起冲击。所以可以说我们的这个创客平台呢起步并不是最早，是吧，我们这个创客平台是16年才开始起步，但是呢打造了最适合发展的最大的空间，而且呢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和最骄人的成绩。 嗯，就是说只要进入学校，只要我对这方面感兴趣的学生都可以参加到我们这个创客课程当中来。 是的。 嗯，其实刚才提到创新哈，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咱们学校简介中的一句话，咱们学校培养学生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为了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而创新哈。所以说创新这一点是咱们特别大的一个亮点特色，不仅仅是咱们这个创客活动可以为我们学生搭建这样的平台，同时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专业精修方面哈，可以提前的去了解大学方面的一些专业的文化，专业的课程。好，关于这个大学方面哈，其实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可以提前了解到这个专业的架构了哈。其实我们和这个大学合作也是相当密切的哈。比如说咱们学校在2016年的时候和中科院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合作，正式启动了这个高中综合社会实践活动的课程。其实这方面也为学生搭建了很多的舞台和机会哈。田主任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好的。我们学校的这个综合实践活动课呢是每年的4月份，今年呢也是刚回来不久一个多月。这个我们学校的课程呢有这么几个特点啊。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精心筹划开展的多线路多主题的实践活动课程。像4月份的时候呢，高一高二的有1000多名师生，我们要在北京以及境外的，比如说像上海啊、江苏、江西、湖北啊等等，甘肃、四川啊，开展这个综合实践活动。就是学生实践活动呢持续呢将要一周左右的时间，但是为了保证这个短时间里让学生有更大的收获，所以呢学校的筹备呢往往要经历几个月。而且呢我们是有要进行这个课程设置的，比如说我们首先呢要和中科院要进行前期的沟通立项，完成合作立项，然后呢我们要去当地呢去考察这个科教的资源进行对接，然后考察结束之后呢，专家进行这个课程的精心设计，确定选题之后呢，我们学科的教师呢还要根据结合学科知识，对学生呢出发之前呢有这个学案的细化和补充。到现在为止，像今年我们10条路线，每个学生都带着这个10条路线当中的手册学案出发，所以说呢学生参加研学确实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这是第一个特点啊。第二个特点呢就是 是我们到了活动的这个中科院院所之后呢，给学生提供真实的科学体验，真的不是走马观花。学生呢，从刚开始选题到开题，自己查阅文献，包括实验数据的处理，到最后的结果提交，包括答辩解题等等啊，各个环节都是由这些专家专业导师进行辅导，给学生全过程的真实的科研体验，让他们自己呢去思考问题，发现问题，去解决问题。 嗯， 第三点呢，就是我们注重在线路的安排当中呢，有人文底蕴的积淀。其实呢，我们在这个科技这个人文路线里头呢，我们有的侧重于科技更多，也有的呢是人文路线。 嗯， 即使走科技路线，偏重科学探索的这种线路呢，我们也会安排博物馆讲座，还有呢参观一些知名的大学，还有体验中华传统的艺术，比如说像学生亲自呢进行园林景观的设计， 嗯， 还有呢制作油纸伞、修复敦煌壁画等等啊。就是我们在人文线路上当然就更不用说了，那学生是随时随地的用眼睛去触摸历史，因为我们觉得人文底蕴的这个东西真是我们人生的底子，这个东西呢我们时时刻刻都很注重这个。第四点呢，就是在整个活动中间呢，我们都要就是努力的就是精心设计一些活动，去培养学生的这个有情感有温度的一个公民。比如说我们学生去四川，就会安排他们去相对比较贫困的一些希望小学，跟孩子们在一起，可能时间呢并不是会很长啊，比较短暂，但是呢学生可以真正的感受到国家呢还有很多的地方，很多的人需要他们去建设，去付出，那无形当中这个社会责任感就提升了。 嗯，其实这么多的活动也恰恰能够体现出咱们学校特别注重学生这个综合素养素质方面的一个提升哈。 对， 嗯，而且咱们一直都是以这个素质教育的理念来不断的鞭策自己哈， 嗯， 实现了这个素质加分数这样的一个双赢哈。 嗯， 那么其实近几年咱们在高考当中也取得了相对优异的成绩哈。 嗯， 请田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部分孩子的出口怎么样？高考成绩又如何呢？ 好的。我们学校从07年开始呢，至今呢已经有9名学生进入了北京市的前10名的行列，其中呢有5名同学呢位列北京市的前5，2名同学先后取得北京市高考的理科和文科第二名的佳绩。以我们16-17年的高考成绩为例吧，我们16年文理科的高考的一本率接近 100%。我们创新实验班的平均分，刚才我们也说了，650分以上。文科的高分人数呢，在北京市位居前列，海淀区排名第一。北京的数学满分4人，我们学校占50%。这是16年的情况。这17年的时候呢，继续保持强劲的势头啊，清北人数稳定在25人左右。同时呢，我们文科的总人数在不到60人的情况之下呢，海淀区的前5可以占到3人，前20有5人。北京市的前10呢，占2人。尖端的学生呢十分突出，尤其是数学满分的人数呢，从2016年的2人又提高到5人，居北京市第一。 嗯， 从单科到总分，从我们的这个普通班的招生到我们创新实验班里头一些尖端的学生，可以说学校里头真正实现了给我一个学子还您一个英才的这个教育理念。 嗯，而且近几年咱们特别重视优质教育资源的这样的一个辐射哈，成立了首师大附中的教育集团。那升入集团校内的学生，咱们可以享受到哪些优质的教育资源呢？ 我们所有的集团校呢都实行五大统一，统一管理，统一课程，统一培训，统一教研和统一的学生培养。这几年呢，我们陆续给集团校提供呢到本部留学的机会，然后呢也有近百名的学子呢实现跨校的选课，近20多名学生参加这个竞赛的辅导课程。我们呢会根据政策吧，在集团内呢会择优啊进行集团的直升。 嗯，好，那么接下来我们集中回答一下首师附一些网友的提问哈。 这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107.3 每晚5:30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 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微信平台上笑脸他问了，最近咱们学校有开放日吗？田主任， 有，6月9号的下午呢2点到4点钟我们学校呢有第二次校园开放日活动，届时呢我们也非常的欢迎很多的家长朋友呢光临我们首师大附中。 好，那这段时间再次感谢田主任给我们进行的相关介绍，接下来呢我们将走进首师大附中国际部，一起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首师大附中中美高中实验课程项目是经市教委批准教育部备案的高中阶段中美合作办学项目，项目自2008年开办至今已有9年历史，经过多年的积极探索与不懈努力，已经培养出了6届毕业生，近50%的学生拿到了美国排名前30的优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毕业生全部进入美国一流大学学习。该项目与具有259年历史的美国优秀私立杰门堂学校直接合作办学，学制3年，办学规范，课程严谨，学校敢为人先，迎难而上，不断进取，项目从一张白纸走向成熟，成为北京市乃至全国领先的高中阶段中美合作办学项目，得到了项目内全体学生、家长及美国优秀大学的一致好评和认可。 接下来我们邀请出首师大附中国际部行政助理庄旭霞，庄老师您好。 哎，你好， 欢迎。刚才我们从片花当中听到了哈，是2008年咱们首师大附中中美高中实验课程项目正式启动了，而且该项目又是咱们首师大附中的一个第一哈，是第一所开设美国大学先修课程这样的一个公办校。距今为止已经有11年的这样的一个办学经验了哈。那么咱们请庄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首师附的国际项目在办学优势方面有哪些。 好，谢谢今天主持，也谢谢我们刚才的田主任对我们的学校本部做了非常详尽的一个介绍，这在对我进行中美项目的介绍之中可以说是省了一半的力气。因为我们这个中美项目呢是我们首师大附中本部与美国的著名的私立学校杰门堂学校杰门堂 Academy 联合合作办学的。那我想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杰门堂 Academy， 它是在1759年建校的，至今将近有260年的历史了。那在他250周年校庆的时候，当时的总统奥巴马也是致贺电一封来表扬了这所学校在这么多年以来对美国培养的各种人才。这个学校有着非常高端的学术课程，开设了几乎所有的 AP 课程。那他培养出的优秀毕业生也是遍布于世界各地，有的成为了这个商界精英，有的政治领袖，还有好莱坞明星等等。那我们的中美项目呢也是在本部，刚才也说我们这个学校也是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那么这样一所百年的学府，有着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还有这种百年的教育优良传统，也是渗透到了我们中美项目的每一个学生当中，所以可谓是两个学校强强联合，吸取了两校的精华，来共同培育高水平的国际一流人才。第二个呢，我们中美项目呢的培养人的理念是关注学生的一生发展，鼓励学生努力做最好的自己，适合的就是最好的，做真正具有国际范的、具有以下特质的中国人：善良有爱，遵守规则，追求卓越，张扬个性，创新合作，胸怀天下。然后我个人觉得我们项目特别大的一个优势呢就是小而精，从08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每年都是招收60个人。那从行政班级上来说，我们会设成两个班，有固定的班主任，但是在部分教学科目上已经是分成了3个小班。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项目里，所有的老师对项目里的所有的学生都可以说是非常的了解，包括我们这些不教课的教务老师和行政老师，那对我们这3个年级的学生也都是信手拈来，可以说是真是点点滴滴都是尽在掌握。那学生呢被关注的程度非常高，在这样一个项目里边，他的这个受益是非常大的。在课程体系方面，我们是进行了真的多年的探索，形成了适合优秀学生发展的个性化的中西融合课程。在学生活动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多彩，学术竞赛与研究机会也是特别的多。 中美项目它是大部分出口是去到这个美国大学和加拿大的大学，在升学指导这个方面，我们是有来自美国杰曼堂学校的这个专职升学指导教师，他们都具有多年服务国际学生的经验，而且对美国大学都是非常的熟悉。那对他对我们的学生和家庭进行一对一的指导，持续帮助学生。最后我还是想说一下，我们这个项目呢一直在强调的，也是每个老师和每个家长也都在认可的，说关注学生的可持续发展，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 prepare not only for college but for life， 并不是培养一些高分的机器人，而是培养他们会学习、会生活、有梦想、有诗、有远方、做终生发展的一个初心教育。 其实可以说您刚才介绍的这个杰门堂学校哈，是美国一所非常优质的一个高中校了哈。 对， 和咱们这个首师附进行一个强强联合了，可以说是。而且咱们因为未来的这个升学目标哈，就是升到这个美国的一个优质的大学，其实这方面提供的师资也是非常可观的哈。就是咱们美国本部的这个学校的老师来专门进行这样的一个专业生涯规划的一个指导哈。好，那么报考咱们这个国际项目的学生来说哈，进入到这个国际项目和以往的这个国内教育模式方面，他们会存在什么样的区别吗？ 首先像刚才您所说的，在出口方面它肯定是不一样了，因为只要报了这个国际项目，那您肯定是不能参加中国的高考了。然后孩子们也都是，家长们也都是有这个意愿要出国的。再一个在课程设置方面，因为要出国留学嘛，所以它的课程设置和普通的国内的教育模式就不一样了。那在我们这个中美项目呢，是既要学习这种普通高中的必修课程，就是说所有这些会考的科目孩子们都要跟着本部是一起来学习的，那么他会考合格之后是要拿到北京市统一的毕业证的。除此之外呢，为了让孩子们与这个美国大学相衔接，还开设了美国的高中课程，像英语、文学、微积分、科学课，包括物理、化学、生物课等等，还有美国大学的先修AP 课程，像 AP 宏观经济、微观经济、AP 统计、计算机科学、AP 微积分、AP 物理一二、AP 物理 C、AP 化学、AP 生物，以及我们即将开设的 AP 心理等等。在相关课程方面呢，也会有一所偏向，比如说像标准化考试、托福、SAT 的这种内容精讲，像微积分、西方政治经济学、小语种系列课程等等，这也是有所不同的。在管理模式方面，它也是中西合璧的，是一个非常小而精的社群。然后呢，在这个管理方面是非常注重对学生的这种过程性的评价。我们尤其是引入了美国的这种课程管理软件及成绩管理软件，学生们随时都可以查询自己的动态成绩。那教师呢，也会及时的向家长和学生反馈孩子们每一个阶段的表现。在课外活动和这个学科竞赛方面，因为是要出国的，所以呢会设有一些比如说西方的文化活动，像 Dress Down、 万圣节、感恩节等等，还有也会去不断的寻求不止于目前的国内的项目，去寻求更多的这种国际性的去竞赛研究，给孩子们搭建更多的平台。 好，由于时间关系，稍后要进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请庄老师继续为我们进行介绍。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6年。初三考生注意了，学大教育为初三考生量身定制的中考集训课程全面上线，帮助初三考生解决有限的时间分配与管理问题，优势学科与薄弱学科平衡问题，高原现象与心理焦虑问题，另外还有模拟考试题解析、志愿填报公益讲座，详情请拨打电话400-600-5223，400-600-5223。本栏目由国内 A 股上市高考升学服务机构李思辰百年英才赞助播出。李思辰百年英才通过自主招生指导、高考志愿填报指导、高中生职业测评及学业规划、港澳台院校申请、中学生生涯规划、高中生留学、学习状态激励及高考学习平台等方式，形成完整的产品链，针对不同学生的需求及情况，提供最佳的指导咨询。选对大学，找百年英才，一分也不浪费。咨询电话400-010-9116。

给我们详细介绍了一下这个国际项目和国内教育他们模式方面相比的一些区别哈。其实在我看来哈，可能是这方面还得请教一下这个庄老师哈，是不是如果报考这个国际部的学生，其实他要承受的压力其实要比国内的不比国内的学生小哈，因为他如果想是申请国外的这些大学的话，其实这个国外大学特别看重你每一阶段三年当中每一个阶段的成绩还有绩点哈，所以说每一个阶段都不能忽视哈，都得下功夫， 确实是这样的。 而且是学习我们这个外国这个课程的话，自觉也是一方面哈， 是的， 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家长可能说，哎呀，我给我孩子报一个这个国际项目试试看怎么样，其实并不是每一所孩子都适合这个国际项目的课程，还得需要结合咱们孩子自己的一个实际哈。您在这个国际部办学有这么多经验了哈，跟我们介绍一下，在您看来什么样特质的学生适合报考咱们这个国际项目呢？ 首先从硬件上来说吧，因为这是一个高中的项目，所以呢，首先他要是初三毕业生，其实我们在接这个咨询电话的时候，好多家长都问有没有初中啊，其实大家我觉得对这个留学的需求真的是非常的高的，再一个就是肯定是学生和家长都有意愿或者渴望到这种适合自己的美国或者是加拿大高校去寻求进一步的人生发展，当然我们还希望我们的 candidates 能够学业优异，具有这种强烈的合作的创新精神，有这种爱国的情怀，对某件事或者某个领域拥有这种持续的特别的兴趣。 刚才咱们说到这个分数方面哈，咱们三年每一个阶段大概达到怎么样的一个标准，然后才能有可能被国外的大学录取呢？ 是这样的，他每年你的这个学分呢，你都是要及格的，肯定是必须的。美国大学它其实并不是说我能没有及格和不及格这一说，就是说你申请的好与坏的这一说，就基本上100%肯定是都能申得上的。那咱们项目里边学生们孩子们申请的都是非常好的 啊，也就是说入校之后还得必须努力哈， 对，这个是的， 必须这个成绩优异才能有更大的可能申请到更优秀 的 学校哈， 这是必须的。 好，具体这个申请哈，一般在咱们高几的时候开始申请呢？ 申请的其实这个过程呢，你从高一入学的时候其实就在准备了，但是正式的申请阶段是在高三的上学期。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具体介绍一下咱们入学之后的这样的一个课程设置哈。刚才庄老师也提到了一部分内容，咱们具体来介绍一下哈，这个中美高中课程的设置具体包含哪些方面？ 好的，刚才我也说到了，首先呢，我们这个普通高中的必修课程是必须要学的，像这些咱们国家规定的所有的会考科目，都是我们首师大附中本部的，这是正式在编在职的老师来任教的。那么专职在我们中美项目任教的这些中教里边，硕博士的比例更是达到了70%以上。再有就是美国高中课程这一部分呢，是由我们来聘请的这种非常有经验的，然后有教师资格证的外籍教师来担任的，像英语文学、微积分，刚才我说的科学课、物理化学、生物这些课。尤其我想特别说一下的呢，是我们的英语文学课是由我们的合作校英语组为我们项目量身定制的，学生在这里呢，可以与美方的高中学生一起来阅读英文经典文学，真正提高他们的语言综合能力。到了高二的时候，我们就会有美国大学的先修 AP 课程，我们开设了像宏观经济、微观经济、统计、计算机科学、微积分、AP 物理1、2、AP 物理 C、AP 化学、AP 生物，马上又会开设 AP 心理，这些给孩子们非常大的一个学术支撑。 好， 还有一些校本课程我还想特别的介绍一下啊。对，在标准化考试方面，像这个托福、SAT 备考这一块，我们也是设有专门的这个课程，还有这种高等的向量微积分、西方政治经济学，还有小语种，像我们每年都会开设法语、西班牙语和德语小语种，那让孩子们有一个语言上的一个体验。在课外活动方面，我们真的是下了很多的功夫，也是像有非常丰富多彩的 house 活动，就是把三个年级的学生打通，然后呢分成三个 house， 像我们是有三个叫 sparkle、unite 还有 joy， 这样呢，在三个 house 当中，孩子们进行不同的比赛和趣味活动，比如说每年都会有的这种 house Olympics， 还有拔河比赛、演讲比赛等等。项目中的社团这一块，我也想特别说一下，就是孩子们的这种自创能力特别的强。像我们有这个已经延续7年的 Beeline 西藏中学支教社，我们还有孩子们最近创的这种辩论社，还有阿卡贝拉社，观鸟社、出走社等等，这些都是孩子们自己来去设置的。还有这个我们的英文报纸光剧社，还有 Yearbook 社，都是特别特别优秀的社团。在传统活动中，像我们首师大附中的传统活动129运动、129远足活动已经坚持了有30年。那我们中美项目的所有学生都是参与这些项目的，像还有这个春之声歌咏比赛、科技节、艺术节、学生节、成人节等等，这是都是和全校参与的。那除此之外呢，项目也会有一些西方特色的活动，像这个那spelling bee大赛，然后圣诞节的一些活动，dress down day，然后还有这个感恩节等等的这些西方式的活动。 其实在这个学生这个入学后，相当于已经实现了一个小留学这样的一个项目了。 对，是的，是的。 对，有很多这个美国课程就已经逐步的纳入到里边来了。 对，是。 可能很多家长他会有这个疑问哈，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小学还有初中，我们接受的都是国内的教育。一开始上到这个高中的话，突然接受了这样的一个美国课程的教育，会不会出现这种不适应的情况哈？咱们这个中美课程方面是怎么衔接起来的呢？ 从现在来看的话，基本上是没有问题，它是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但是基本上孩子们进来之后，经过因为它不管是一个外教还有中教，这样的话中外教进行互相的一个融合，课程呢也是做了大量的一个融合，所以经过这么一两个月，基本上孩子们就能适应这种一个纯英文的一个环境 啊，所以说家长根本不用担心哈。 对对， 好，刚才其实您在上一时间呢也介绍了，咱们项目开办至今一直坚持做小而精的这样的一个精品项目哈，实现这个小班化、精品化办学。那么咱们今年说一下这个招生计划吧，咱们今年在京招收一共是多少个计划呢？ 今年我们招收还是60名学生。对。 好，这个录取方式是怎么样的？是按照中招的成绩，还是说怎么样进行一个排名？ 每年呢，我们都是根据这个中考成绩和我们的测试成绩来综合录取的。 好，其实这个申请外国高校哈，是整个3年当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那么这方面，咱们学校会给学生提供哪些帮助呢？ 是这样的，我们的美国合作学校呢 ，Gemini Academy 会派专职的升学指导教师来给孩子们进行一对一的这种升学指导。另外呢，他们是base在美国的，那在校内呢，我们会开设有 college seminar 这种课程，由经验丰富的中外教时刻来帮助申请季的同学们准备申请材料，一起度过这种最关键的一个申请阶段。还有呢，我们会邀请美国大量的这种大学招生官来到我们学校进行做讲座，那么不断的对我们的学生进行升学申请方面的一些信息的传递和一些技能的培训。 所以说在信息方面也是互通有无哈。 对，是的。 咱们最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咱们这个往年学生一个海外升学和录取情况是怎么样的？ 项目自开办至今吧，在我们这个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已经培养出了8届的优秀毕业生。那历届毕业生都进入了适合自己发展的大学院校，其中有大家都众所周知的这种综合性大学，比如康奈尔、杜克、艾默里、莱斯、范德堡大学、纽约大学，然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南加州大学、波士顿学院等等，也有这些专业方面特别名列前茅的院校，比如说卡内基梅隆大学、罗斯霍曼理工学院、罗切斯特大学、乔治亚理工学院等等，还有一些艺术界的名校，比如伯克利的音乐学院、罗德岛设计学院、帕森设计学院、芝加哥艺术学院等，还有备受美国人推崇和喜爱的文理学院，比如说伯马纳学院、科比学院、维尔斯利学院、Colgate 学院等等。虽然项目每年呢仅有60名毕业生，但是一所学校录取多人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像比如今年我们这南加州大学就录取了我们项目6名学生，纽约大学录取了5名学生，这在一个仅有六十名的一个毕业生的项目里边，还是很少， 相当不错了哈。 对对对， 好，这个是咱们近年来学生的一个出口情况。如果说感兴趣的家长，结合您家孩子的这个优质特色，可以考虑报考一下哈。好，这段时间也再次感谢庄老师给我们进行的一个介绍。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走进首师大附中通州校区，一起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首师大附中通州校区成立于2015年9月，是由首师大附中承办的一所高起点、高质量、高标准的现代化中学，在办学理念、规章制度、管理模式、师资标准等方面均与附中本部一致。两校区实行同一法人、一校两址一体化管理。通州校区高中部是示范性高中校，面向全市招生。虽然建校时间不长，学校又面临校园重建和借址办学等诸多困难，但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逐年稳步提升。在历次参加的全区统考中，学校的教学成绩稳居全区前列。学校创办2年多，招生分数线也快速攀升，稳居全区第二位，各项工作得到了广大家长和社会的高度认可。通州校区是享受双培计划优惠政策的学校，根据市教委工作部署，考入市级统筹二的学生将会享受到双培计划，毕业时经艺术素养测试合格，可申请双培计划名额。学校为市级统筹二的学生每周开设了艺术素养课，内容涵盖了国画、书法、油画、版画、雕塑、建筑、摄影等艺术门类，由中央美术学院派专家来校授课，目的是为了让学生能够学会鉴赏艺术作品，享受艺术的魅力，提升艺术素养，激发艺术创作灵感，提高综合素质。 好，接下来我们邀请出首师大附中通州校区书记杨双平。杨书记您好。 你好。 嗯，欢迎。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首师大附中通州校区和咱们本部之间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 好的。首师大附中通州校区是成立于2015年9月，是首师大附中为了支持北京市城市附中新建设建立的通州校区。首师大附中通州校区在办学理念、规章制度和管理模式、师资标准等方面均与附中本部一致。两校区实行同一法人、一校两址一体化管理。 那咱们学校入学学生入学之后哈，能够享受到哪些本部的优质教育资源呢？ 我们那个首师大附中通州校区啊，从一成立就是把那个我们那个附中本部啊，都是百年附中啊，优质的教育资源引进到通州校区了。从育人理念到高质量、轻负担、高效课堂的教学理念，然后再到那个丰富的课程设置方面，尤其是我们的优秀的师资资源这一块哈，全部的引进到我们通州校区，我们的学生都可以享受到。 也就是说，首师大附中本部的这些老师还有教授都可以来到咱们学校进行上课，是吗？ 然后可以给我们进行指导啊，因为这一点都是我们通州校区刚一成立，都是我们的附中集团的沈杰校长对我们的教育教学特别关心，专门是把我们附中的特级教师给我们成立一个师资团队来指导我们附中通州校区的老师。然后现在我们通州校区的每一位老师在附中本部都有一名特级教师进行指导。而且我们现在都是说我们通州校区的教师要定期到我们附中本部去参加我们那个附中本部的学科大教研活动，定期的还到附中本部去听课、集体备课，然后把这种优质的教学资源来引进到我们通州校区，让我们通州校区的学生也能够享受到我们那个海淀的优质教育资源。 这个是优质教育资源哈，为咱们这个首都城市副中心的这个建设咱们学校可以享受到一些方面的一些优质的资源哈，这个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其实还有一个优惠政策，就是咱们通州校区是享受双培计划优惠政策的这样的一个学校哈。那么为学生提供了哪些利好呢？ 我们那个首师大附中啊，从刚开始一成立就在招生方面啊，我们那个招生一个专业叫市级统筹二。市级统筹二是面向通州区招生，我们市级统筹二的学生除了能够享受啊北京市就是这个双培计划，因为双培计划是那个高考考入有双培计划的市属高校后可以申请转入该校的双培计划，就是说在你考入市属院校之后，然后你可以到有机会到国属的一些学校进行进修1到2年的时间。除了这一点的话，我们学校的学生 除了享受这个双臂计划，还可以享受到有另外一个政策是艺术素养课。 嗯 啊，这个艺术素养课的话，它是我们学校和中央美术学院合作，由中央美术学院派专家教授来到学校为我们学生上课，每周两个课时。内容涵盖的面特别广，就是关于国画啦、书画啦、书法啦、油画啦、建筑、摄影等方面的艺术门类的课程，就是目的是为了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然后让学生能够感受到艺术的魅力，然后提高他们的艺术的这种创作的灵感。而且好，我在这里面还提醒一下广大考生和家长，因为有些家长老在问，都是说这是艺术素养课，是不是必须有美术特长的考生才能考？我在这里再给大家说一遍，就是关于市级统筹二的学生，无需美术基础，零基础都可以报考。 嗯， 艺术素养就是一个福利政策。 嗯啊，太好了，一个艺术素养课，每周会提供两个课时哈。 对。 进行这个专业考试方面的一个指导是这样吗？ 是，对，专业各方面的比较面比较广的。 嗯，而且是零基础的考生都可以报考咱们这个市级统筹二哈。 对， 嗯，那今年大概有多少个招生计划呢？ 今年我们的招生计划有所改变，是38人。 嗯，好，这个是统筹二相关的招生计划。其他类型咱们今年的招生计划再给我们公布一下。 今年我们学校共招生是114人。其中是在通州面向通州区是招106人，海淀区面向全市招生，海淀区是4人，朝阳区2人，大兴2人，分为3个教学班。在名额分配批次的名额分配的专业里边，我们是面向通州区招生是30人，优质高中是4人，其他初中是26人。市级统筹二刚才已经说是38人，校额到校是5人，校额到校我们现在是面向通州区的5所初中校进行招生，有北京市2中通州校区、北京理工附中通州校区，还有火线中学、小物中学和次区中学啊，招1人，在每个学校招1人。我们统招的话，今年是计划招生是41人。面向我们通州区是招收28人，还有就是我们有5名是体育特长生，剩余是8人是面向全市招生的，海淀4人，朝阳区2人，大兴2人。 好，其实咱们通州校区哈是在2015年9月成立的，可以说是一所相当年轻的学校了哈。但是就是这样一所年轻的学校，近几年在咱们这个分数上却取得了不凡的成绩哈。在这个分数方面，请杨书记给我们公布一下。 在公布分数之前我想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学校就是教育成绩哈，现在在全区真的是稳居前列。因为我们现在都是招生的情况，而且我们招生的分数线哈真是快速的攀升啊，现在位居我们应该是通州区2给第一的陆河，然后一直在靠近啊。为什么取得这么好的成绩？首先是我们就是各个学科老师啊，他们的辛苦付出，而且我们现在尤其我们的高一高二这一批学生在全区的统考当中哈，就是在陆河高二是在陆河没参加的情况下，我们现在是稳居第一。从高一入学到高二，现在都稳居第一。还有现在我们的新高一，也是在陆河没有参加，或者是参加的情况下，我们一些单科成绩也是稳居我们全区第一的好成绩啊。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所以说这办学2年来，我们的考试分数真实的是一直在提高。反正但是要非常感谢我们那个就是通州区老百姓对我们学校的一个认可啊。我说一下我们学校近2年的招生录取分数线的情况。2016年。名额分配专业的优质高中初中校所属的分数线是547，其他初中校是546，统招是545。2017年名额分配里面的优质高中所属的初中校是553，其他初中校是554，我们的统招是556，比陆河中学去年是低了1分。 啊，只有一分的成绩啊，而且这个可以看出咱们是逐年攀升哈、啊，这样的一个利好的成绩 是， 好，其实取得这样的一个成绩，其实也恰恰体现在咱们这个课程设置方面哈、啊，咱们课程设置方面也给同学提供了很多利好，在课程建设方面还有哪些亮点是想突出为大家介绍的 啊？那个通州校区我们的课程设置啊，在那个什么还是以附中本部的思修课程体系为基础，在这个方面啊，我们进行充分的借鉴了附中的教学经验的同时，然后再结合我们学校的实际情况建立了自己的课程体系。在课程方面，我们又自己有开发了一些课程，比如说艺术素养课、精品阅读课，还有兴趣选修课。重要的一点，我想就是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德育教育的课程化。因为大家知道新高考考核学生现在不仅仅是光考核学科知识这一块的，更多的是考核学生的一个综合能力。所以说我们在德育教育中，因为我们首师大附中是诚德达才是我们的育人理念，首先应该让学生诚德这一块，我们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我们在那个学校实现了那个德育课程化，我们在德育课程当中设置了七大节，体育节、艺术节、科技节、读书节、青年节、传统文化节和国际文化节，20多项活动，为学生提供一个实践活动一个平台，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好，其实想了解更多关于咱们通州校区，因为咱们在6月3号的时候有一个校园开放日哈，很多家长如果特别想了解的话，可以前往去观看。那么这个宣讲会上，6月3号将会为大家提供哪些方面的服务和亮点呢？ 在6月3号的上午，我们就关于我们学校，尤其我们广大家长关心的关于我们学校师资力量方面，还有我们近两年取得一些成绩方面，还有我们的一些办学特色方面，想向广大考生及家长啊，就进行一个全面的介绍。我想还给各位家长说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学校现在正在进行重建，我们现在借着办学与运河中学的初中部，在运河西大街107号，就是欢迎那个各位家长6月30号上午9点半，欢迎大家去参加。 好，这段时间再次感谢杨书记给我们进行的介绍。 这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107.3 每晚5点半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 好，剩下最后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部，把时间交给庄老师哈，给我们介绍一下竞赛以及实践活动层面。其实这方面庄老师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也有很多的亮点哈，为我们呈现哪些亮点呢？ 对，就是在学科竞赛和研究这方面，我们其实不止于是国内的项目，还寻求了一些非常多的这种国际项目，像这个国际数学建模挑战赛 IMMC 里边，孩子们是拿到了非常优秀的名次，今年是拿到了一等奖。然后还有这种奥林匹克化学竞赛，还有 AMC 的数学竞赛，还有这个 DI 头脑创新大赛、商业模拟挑战赛，还有化学新兴挑战赛是英国皇家学会举办的，孩子们在里边都是表现得非常的优秀。现在呢，我们还有几个很多的学生也是在于 Pioneer Research 在进行他们这个美国大学教授指导下进行这种专业的学术研究。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哈，有更多需要咨询的，我们可以进行这个拨打招办的联系方式哈，这方面请庄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联系方式是怎么样的。 我们呢，目前有三部电话，大家可以拨打，是6890-2903、6898-0327以及6890-8551。 好，田主任您这边，咱们本部这边， 我们的联系电话是6890-2745，同时呢，家长呢也可以关注我们学校的微信公众号，就是首都师大附中的全拼。 好，首师大附中通州校区杨书记您这边。 我们的联系电话是6951-1639 6951-1639，广大考生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学校的官网，首师大附中通州校区，欢迎大家前来咨询。 好，今天再次感谢三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我们再来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继续为您推出的是2018年北京中招直播咨询，为您邀请到的三所学校分别是北京十二中、北京十八中以及北京九中。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大家可以明天同一时间锁定 FM107.3 收听我们的教育面对面。那么接下来呢，为您播出的是楼市好声音，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一个声音听不到全局，一声音穿针引线，多一个发言，多一道视角，更多声音，更全面聆听教育动态，让精彩之声打动心灵。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我们为每个家庭引领方向。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亲民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六月的新疆是中国的普罗旺斯，让我们一起驰骋北疆，漫步薰衣草花海，在草原上点篝火，烤全羊，和1039俱乐部一起体验恣意畅快的游牧生活。咨询电话400-606-1039。 5月28日到6月1日，